但在他的心中却有着别人无法了解的雄心壮志。他自幼就渴望出人头地，苦读多年，随成如是被选为学官，却一直无法金榜题名。现在已经成家，但立业却迟迟不见踪影，如今学官也干不下去了，难道就此了结一生？不会的，我总会等到机会的。现在的机会终于来了，可惜虽然是个机会，却不是个好机会。如果迎接这个机会，等待自己的必然是一条艰苦的道路，会遇到无数人的白眼和歧视，入宫后要出头更是难上加难，而且此后自己与妻子儿女也将天人永隔。不管那么多了，要出人头地就要付出代价，别人不干，我来干。这个干出别人不敢干也不想干的事情的人就是王振。正是此人打破了明宣宗朱瞻基的初衷和他创造的良好氛围，影响了一个王朝的兴衰荣辱。王振出生的年月日不详，山西魏州人，这个魏州啊就在今天的河北。他幼年读书，任当地教官，后自愿净身入宫教育宫内人文化。怀揣着敢为人所不为的勇气，王振进入了宫廷。让他十分惊喜的是啊，在宫中他这个原本教不好书的学官竟然得到了大家的尊重。这其实也很自然，因为他的这份工作实在无人与他竞争。由于在一堆文盲和小学文化者中鹤立鸡群，他被大家称为王先生，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大，并受到了宣宗的关注。朱瞻基感觉到他是个人才，便派他去侍奉太子读书。从此这位叫王振的太监就和当时还是太子的朱祁镇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应该说呀，王振确实是一个好老师，他教导太子读书，并对其严格管理，以至于朱祁镇对其不敢称呼名字，居然叫他先生。姑且不论后来王振的是是非非，但他和朱祁镇之间确实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。然而就是这种过于深厚的感情和信任，最终酿成一场大祸。朱瞻基和他的父亲朱高炽的统治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，而他们二人被合称为仁宣，绝不仅仅因为他们是父子关系，实际上他们两人有很多相同之处，列举部分如下。首先呢，他们都姓朱。其次呢，他们都是好皇帝，都是明君。最后呢，他们的命都不长。朱高炽活了48岁，但由于自己老爹太能干，足足干了20年太子，只做了1年皇帝。朱瞻基比他父亲还少活10年，但由于父亲死得早，自己27岁登基，做了10年皇帝。这11年是明朝的黄金时代。对这段时期的统治，史料中溢美之词不胜枚举。大明帝国空前繁荣强大，一切似乎都在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。但长期观看电视剧的习惯告诉我们呢，一般到了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转折，电视编剧会特地搞点矛盾，闹点事儿出来，比如什么男主角杀了人，女主角得绝症之类。要是一直都是花好月圆，人人平安，那这电视剧的收视率啊就不会高，也卖不出广告。历史之神看来也是一个好编剧，他可能也觉得这样的历史没有意思，便给这出喜剧画上了一个句号。这个句号最终结束了明朝的黄金十年。宣德十年，也就是公元1435年，一代英主朱瞻基经抢救无效死亡，年仅38岁，仁宣之治就此完结。在朱瞻基临死之前，他为自己那年仅9岁的儿子选择了5位顾命大臣， 虽然儿子还年幼，但朱瞻基并不担心，因为他相信这五个人绝不会让自己失望。此五人分别是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、张辅、胡莹，确实是豪华阵容啊，文有三杨，武有张辅，还有一个专干秘密工作的，朱瞻基应该走得很安心。但他想不到的是，这五位风云人物，朝廷精英，最终还是让他失望了。一场狂风暴雨即将来临。说起这位朱祁镇，可能有的人会咬牙切齿，对其恨之入骨。但实际上，如果仔细分析史料，就会发现他应该不算是个坏人。他的政务处理能力也并不差，为人呢也很勤快。虽然有两大污点，这两大污点是打错一仗，杀错一人，也并不能完全抹杀他的能力与贡献。而在明朝的所有皇帝中，要论人生的传奇色彩与命运的跌宕起伏，估计除了朱元璋外，无人可与这位皇帝匹敌。在明英宗这个时代，除了他本人皇帝、俘虏、囚犯、皇帝的传奇经历外，一位堪称明代第二强人的登场，也使得这个朝代的事情更加精彩夺目。就此开始吧。要说这个王振是一个不简单的人，他离别妻儿，愿意受宫刑做宦官，忍受别人的歧视，绝不仅仅是为了混口饭吃，在他的心中啊，有着很大的抱负。而他很明智地意识到，要想实现自己的抱负，必须牢牢地抓住自己手中的那个稀世珍宝——朱祁镇。朱祁镇是自己一手带大的，也算是自己的学生。虽然他还只是太子，虽然他只有九岁，但他终究会长大，他终究会成为皇帝的。就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，王振耐心地等待着机会，等待着独掌大权、权倾天下的机会。机会似乎来到，朱瞻基驾崩了，这个精明的皇帝离开了人世，只留下了年幼的朱祁镇，而朱祁镇对自己言听计从、大权在握的日子不远了。事实真是这样吗？恐怕不是，因为在王振夺取大权的路上，有两个障碍在阻拦着他。事实上，对王振而言，要克服这两个障碍，可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而他也并没有什么好的方法。因为阻挡他前进的这两个障碍，代表着的是一股他绝对无法匹敌的势力。英宗继位的时候，杨士奇已经71岁，但这位历经四朝的老臣看上去依然是不可战胜的。从残忍狡诈的朱棣，阴险无耻的朱高煦，到仁厚宽容的朱高炽，精明能干的朱瞻基，什么样的人呢、他都见过，什么样的事情他都处理过，历经大风大浪考验，使得他处变不惊，深沉老道。这个王振要想大权独揽，首先呢要过他这一关，这可似乎是不可能的。小小的王振那点花招把戏，要想在杨士奇面前献丑，还得回家呀再练几十年。除此之外呢，这个杨荣、杨溥都不是等闲之辈，这三个老江湖守在那里，王振就只得乖乖的做他的奴才和太监。这股文官集团的势力正是王振掌权路上的第一个障碍。但是出人意料的是，事后证明，真正能够对王振起到遏制作用的是第二道障碍，而组成这道障碍的是一个女人。一个女人能拥有比文官集团更为强大的力量吗？ 是的，在我看来啊，还不仅仅如此，这位伟大的女性不但能够左右朝政，还能废立天子。此人呢，就是朱祁镇的祖母张太皇太后。11年前她是张皇后，10年前她是张太后，现在呢，她是张太皇太后。在这11年中，她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和儿子。令人啼笑皆非的是，每失去一个亲人，她的级别就提升一次。唉，这大概是世界上最让人痛苦的提升。死者已矣，活人还得好好干。张太皇太后擦干了眼泪，开始辅佐自己的孙子。实际上，如果不是他的决定，朱祁镇是当不了皇帝的。在朱瞻基死后，由于太子很小，且有传言太子并非其母孙贵妃所生，而是由宫女代生的，所以太子地位很不稳固。外地藩王来当皇帝的谣言传得满天飞。在这关键时刻，张太后坚决地支持了太子朱祁镇，并拥立他为皇帝。这样的一个人，不要说论能力，就是排资历也能吓死人，真正做到了号令天下，谁敢不从。而这位祖母级的人物也并不是光说不练的，王振就曾经被他恶整过一次，这件事情也成为了王振心中永远的痛。正统元年2月，这个正统啊是英宗年号，公元1436年，张太皇太后召集五大臣入朝开会，等到这五个人到齐后，张太皇太后把皇帝领了过来，让他看清楚这五个人，然后语重心长地说道：这五个人是先帝留给陛下的，如果陛下有什么想做的事情，一定要和这五个人商量。随后啊，他又说出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：如果事情没有得到这五个人的赞成，你就不能做。年幼的朱祁镇畏惧地看着他这位祖母，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一旁的五大臣十分感动，但他们想不到的是，这位太皇太后叫他们来，绝不仅仅是要表示对他们的信任，他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做。过了一会儿，张太皇太后命令宣王振进宫，王振得命后立刻入宫面见。他也绝对想不到自己人生中的最大一场噩梦即将开始。王振入宫后，看见五位大臣和皇帝都在场，估计是在开高级别会议，召自己前来，莫非要委以重任？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在此之前，张太皇太后的话已经讲完，她之所以不散会，就是要等王振。王振跪拜行礼后，刚才还和颜悦色的太皇太后一下子从慈母变成了恶煞。她突然对王振大喝：你伺候皇上的起居不过是个宦官而已，却多有不法的行为，今天我要杀了你。就在太皇太后大喝的同时，殿上的侍卫拔出了亮闪闪的刀，架在了王振的脖子上。骂完后立刻就动手，招呼都不打一个。从其动作熟练度和时间连接上看，相信这一连串的举动应该是经过预先彩排的。原先一团和气的大殿突然杀气腾腾，王振顿时魂不附体。他万想不到今天让他进宫的目的不是委以重任，而是准备让他进鬼门关参观旅游。一脸杀气的太皇太后站在殿上，亮闪闪的刀剑拔了出来。面对着突然发生的一切，王振吓得浑身发抖， 不停地打哆嗦。这一景象的突然出现，不但出乎了王振的意料，也让在场的五位大臣一头雾水。他们这才明白，这位平常神色温和的太皇太后竟然还有这么凶狠的一面。而让他们到场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交代事情，还同时给他们安排了观众的角色。朱祁镇大为吃惊，便跪下来求祖母开恩，而大臣们也一起求情。其实啊，张太皇太后并不是真想杀掉王振，因为当时的王振实在算是个老实人，也没有犯什么错误，于是他便顺水推舟饶恕了王振，但同时恶狠狠地警告他，今天看在有人为你求情的份上，就饶了你，今后不准你干预国事。王振狼狈不堪地退了出去，太皇太后那可怕的眼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造成了他心里的阴影。自此之后，只要见到这位太皇太后，他就如同老鼠见了猫一样，马上退避三舍，逃之夭夭。事实也是如此，张太皇太后并没有放松对王振的敲打，隔三差五呢，便会找个时间把王振叫过来骂一顿。这种搞法使得王振痛苦不堪，足足被骂了七年。有这样两个障碍，王振的夺权道路可谓任重道远，因此他及时转变策略，对三娘礼敬有加，每次到内阁去传旨的时候都摆出一副羞涩的表情，像刚上门的女婿见老丈人一样，畏畏缩缩地站在门外不敢进门。等到三娘发现他站在外边让他进来招他坐的时候，他都会表现得受宠若惊，好像能够和三娘说话就是自己前世修来的福分一样。他的这些举动使得三娘也做出了错误的判断，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人。然而在他谦恭的表象之下，却不断拉帮结伙扩大自己势力。他利用司礼监的权力安插自己的侄子王山为锦衣卫通知，并广结党羽控制朝臣。这位王山先生听说自己的叔伯发达了，远来投奔，得此高官十分得意，但如果他知道在七年后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，恐怕打死他也不会来当这个官的。三娘可以应付过去，但那个老太婆是应付不过去的，隔那么几天王振总要被拉过去骂一顿，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。王振没有办法，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前辈是他所对付不了的，只能等他老人家自然死亡了。这一天终于来到，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，敬请关注。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呀、啊！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呀、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阔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呀、啊！绝对有收藏价值，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快点！ 哎，

杨二友晚年回到家乡晋祠，对家乡建树甚多，书写了水镜台、悬山享誉、玉化赞、梧桐自当年捡得、凤凰于何日飞来等匾额楹联。他参与了重修重建晋祠文昌宫、七贤祠、百越山房和同乐亭等修葺工程，借助唐碑《晋祠之名》并序、木钩重刻工程，并撰写两百赋，一件《文昌阁记》、《同乐亭记》、《百越山房记》、《晋水七贤阁记》、《五云亭记》等碑刻，书于文昌宫一行走廊隔壁。杨二友从小聪明伶俐，勤奋好学，书画俱佳，他吟诗作对更是出口成章，妙语连珠，深得人们赞赏。由此源渊，在晋祠地区广为流传。话说一日，冬去春来，春雨潇潇，学堂内潮湿气闷，老师带领大家去踏青游春，学生们兴高采烈地跟随老师步出南门，沿着沙河堤堰向东走去，行了不远，见堰南的桃园里桃花点点，经过春雨滋润，在初升的阳光下愈发显得娇嫩鲜美，煞是迷人。老师回头对学生们说，各位同学对此美景作诗一首如何？学生听后便急忙动脑筋争着作诗了。不一刻，一个叫高升的同学见二友转身向老师走去，急得他高声叫道，老师，我有了。说着便抢先念道，雨后踏青闲，桃花竞争先，远看红一片，近观花点点。说到这里，半晌也接不下去，惹得同学们一阵哄笑。老师摇摇头后对杨二友说，你来吧。请老师指正。二友说完便吟道，小雨不沾泥，严禁踏沙路，水绿映霞红，滴滴香橙雾，三家两家村，千株万株树，人日小桃园，却是桃源渡。说完，师生们都点头称道。又一日，师生们进晋祠庙内游玩，在南老泉头，老师望着南北分流的晋水，随口吟出一句上联，一钩刮漫水。跟在身后的杨二友脱口而出，十里稻香风。老师一时兴起，指着晋水渠边的圣迎楼吟道，水光射岩洞。杨二友接着又对出下句，山色人郎空。杨二友才思敏捷，赢得师生们齐声喝彩，也惹得高升妒火燃烧。相识前夕，高升一时因未中秀才而生闷气，二来更怕考上秀才的杨二友在连中举人，总想给杨二友个晦气让他落地。左思右想，终于想出一个主意。古时讲究吉利，尤其避讳在考试时遇到说不吉利话的人。在参加乡试的那天早上，杨二友起了个大早，带个书童打着灯笼，沿着官道穿过小角门，绕开高升的家门，径直向县城走去。书童见高升家的大门紧闭，知道是小主人的对头高升还没起床，便松了口气。可是没走几步，只见前面有一拾粪的人在那里低着头，口中念道，秀才赶考遇拾粪，登榜中兴变成梦。杨二友一惊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同窗读书的高升，于是便笑着说，早起赶考遇高升，稳中举人再连登。说罢扬长而去。只可惜高升连想几日的秽语被杨二友两句话轻描淡写地化解了。经过乡试、时试、殿试，杨二友不仅中举中进士，还被皇帝点了翰林。从此杨翰林赶考遇高升，进举又连登的故事便在晋祠广为流传。 一城一往事，一站一世界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明朝末年，闯王李自成打下西安后，兵强马壮，威震关中。为了彻底推翻明王朝，他亲自率领着几十万大军，日夜兼程抢渡黄河，一路上攻城夺寨，势如破竹，经太原直指北京。崇祯十七年正月，李闯王来到黄河岸边，河水汹涌澎湃，奔流直下。英勇善战的闯王面对黄河天险一筹莫展，一夜之间他的头发全变白了。这时有位老人来见闯王，他举起拐杖向黄河一指道：只等明晨五更天，黄河面上铺木炭。说完影飞人去。次日五更，天上刮起一阵西北风，还夹着雪花，不一会儿，河面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，足有两尺有余。闯王一声令下，冰上很快出现了一条用草木灰和炭渣铺成的道路，大队人马浩浩荡荡过了黄河。到二月初，李闯王的大军就攻破了汾阳，向晋祠开来。当地的百姓们听说李闯王的队伍要来了，都想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子。那天一大早，晋祠的人们听到了马蹄子和车轮的声音，出门一看，原来浩浩荡荡的正过兵呢。只见他们个个风尘仆仆，提枪跨马，抬着土炮，秩序井然的行进。大队伍前边挑着一面写着闯字的大旗，人们一下子就明白了，是闯王的大军来了。起义军驻扎在晋祠后，闯王带着几个亲兵游览了晋祠的名胜古迹。当他看到驻扎在奉圣寺外的一些士兵晋祠后寻觅取暖之物时，就下了一道死命令：这些文物古迹是祖祖辈辈用心血和汗水才建起来的，要有人敢来破坏抢掠，先斩后奏。同时又派了许多士兵站在通往晋祠庙的路上，不准军兵们随意进去，更不准毁坏晋祠周围的一草一木。因此闻名全国的晋祠名胜古迹没有受到一点损坏。晋祠赤桥村抵当南北驿路，闯王大军向太原进发，赤桥村为必经之路。当时村民听说闯王军入境，惶然逃入山中避难。大军过后返回家中，房屋田舍依然一物未失。李自成队伍的仁义之举深深地感动了晋祠周围的百姓，人们自动组织起来，挑着晋祠大米酒肉去慰劳起义军。起义军也总是按价而收，从来不为难老百姓。自此晋祠的人民便送给李自成起义军一个响亮的美称：仁义之师。闯王大军离开晋祠，向太原府长驱直进。李自成头戴毡笠，在闯字大旗下统帅大军，浩浩荡荡开进了太原府。全城百姓奔向街头，设桌供香，大放鞭炮，鼓乐齐鸣，夹道欢迎。一个月后，李闯王打下了北京城，崇祯皇帝上吊自尽，明王朝土崩瓦解。老百姓高兴地说：李闯王过黄河，天助成功；李闯王过晋祠，大得人心。 一城一往事，一站一世界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说过了李闯王过晋祠，再来说一说李白游晋祠的故事。 话说当年李白一连接到并州好友袁参军寄来的三封书信，要他到太原游览。晋阳名胜、当朝陪都早已是诗人向往的地方。自打到了晋阳府，已好多日子不喝酒了。好友拿来了好酒，李白看了看酒坛子，心想：老夫是酒仙，大喝家，历来是不逢好景、不开坛、不见名山、不沾唇的。听说城西晋祠景致犹如海上仙境，正好明日闲着，不如前去游览。如果如其说，就在那里开怀痛饮也不迟；若是假话，老夫就在晋阳戒酒了。第二天，袁参军陪同李白游览晋祠。在往晋祠走的路上，李白看见的田园村舍、青山溪渠都是一般景色，并不见有甚引人的地方，便由不得心想：哎，这里也不过如此而已。所谓晋祠，保不住又是那种观景不如听景、听景不如传景的所在呀。一行人边走边看，不知不觉来到了晋祠。李白顿时被这里的奇丽景色吸引住了。郁郁葱葱的玄瓮山，晶润透彻的晋泉水，山清水绿，苍翠布满了诗人的眼帘。李白的精神一下换了样儿，他欣赏千年古柏，游览塑像唐碑，无数游人从他的身边走过，竟没有察觉。诗人和袁参军坐在南老泉边观景，看游鱼嬉戏，嘴里还一个劲儿地唠叨着：“好景，好山，好水呀、啊，果真妙不可言呐、啊！要是有点好酒，那可就更妙了。”身旁的室友见李白酒性发作，指了指不远处说：“要喝酒还不容易，那边不远处就有一家小酒店，诸位若有意的话，不妨买一些酒来，我们就在这南老泉头痛饮一番。”一番话说的众人眉开眼笑，手舞足蹈起来。不一会儿，室友就买来了好酒、杏花村和下酒菜，他们对杯畅饮，吟诗作句，一直到黄昏仍不舍离去。这时李白眯着醉眼，端着酒杯，跌跌撞撞地走出真趣亭，来到了南老泉头。只见他头一扬，咕地喝了一口酒，又摸了摸长胡子，高声念出了一首诗：行来北京岁月深，感君贵意青黄金，穷悲岂识青玉案，使我醉饱无归心。念完诗，李白哈哈大笑，一同来的好友袁参军更是张口叫绝。正在这时，有一名身穿绿色长裙的姑娘划着小船来到了泉头，于是他们就把酒菜摆到了船上，泛舟轻游。李白早已有九分的醉意，上了船后听着歌妓的箫鼓弹奏，顺手拨弄着船下微薄透亮的泉水，更是诗兴大发：时时出向乘溪曲，晋祠流水如碧玉，扶舟弄水箫鼓鸣，微波龙鳞沙草绿。诗人一念完就倒在船上睡着了。李白醉了，李白这一醉三天三夜都没有醒。人们都说，醉倒李白的不仅是杏花村的好酒，更是晋祠如梦似幻的好景。 一城一往事，一站一世界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唐疏榆祠旁有一座碑亭，人称贞观宝汉亭。亭内立着一通晋祠之名并序的大碑，为唐太宗李世民亲笔书写， 所以人们也把这个亭子叫唐碑亭。唐太宗年轻时跟着父亲唐高祖李渊镇守河东，就住在太原，人称太原公子。李世民在太原期间，每天习文练武，结交天下豪杰，闲来无事就学习书法。他特别喜爱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行书，对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更是爱不释手，刻苦揣摩。天长日久，便能信手写来，还真写得有模有样，分不出真假。那时正是隋炀帝当朝，这个暴君凶恶残忍，整天不是抓丁就是征税，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各地起义不断，天下动荡不安。从小就有抱负的李世民经常劝说父亲，杨广荒淫不道，我们应该顺应民心，积聚力量，起兵反隋。父亲总是说，你年纪轻轻，好好读书吧，练就一身真功夫，长大为国家效力。一天，李世民随父亲李渊到晋祠游玩散心，他们通过鱼沼飞梁立于祈年古柏前，赞叹着古柏的英姿和顽强的生命力。李世民向唐叔于祠走去，父亲在那里等了好久，不见李世民的踪影，便来到唐叔于祠的正殿。只见一个少年正伏在唐叔于像前祈祷，这少年正是李世民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：“唐王啊，你惊天伟地，施惠于民，四海升平，天下归心。有朝一日，我若得了天下，定要像你一样治理国家。”父亲听到这儿，心中不由一动，此子气概非凡，前程不可限量。转念又想到这里人多嘴杂，连忙俯身说了声快走，拉起儿子向庙外走去。后来李渊终于在李世民的辅佐下自太原起兵反隋，没几年就一统天下。他没有忘记曾经在唐叔于祠前的这段经历，就把国号叫做唐。李渊死后，李世民登上皇位，牢记他在唐叔于祠前的誓言，他以隋朝的亡国为鉴，广施善政，轻徭薄赋，知人善任，励精图治，把国家治理的兴旺发达，历史上称为贞观之治。贞观二十年，李世民在长孙无忌等大臣的陪同下来到当年游览过的晋祠，想起保佑他争夺天下的唐叔虞在天之灵，决定亲撰铭文，刻石立碑，祭祀唐侯。于是让人备好笔墨纸砚，饱蘸浓墨，一气写下《晋祠之铭并序》一文，全文共1203个字，骨骼雄奇，潇洒飘逸，大有王羲之书法遗风。现今这块唐碑还保存在唐碑亭内，是晋祠珍贵的历史文物，吸引着无数书法爱好者和海内外游人前来观赏。从一代书生李翰林到大将李闯王，再到诗人李白，还有唐太宗李世民，晋祠不知留下多少帝王将相、名人雅士的脚步。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到来，才使得晋祠虽历经改朝换代，却依然辉煌不减当年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是那昨天的事，故事里有好人也有坏人，故事里有好事也有坏事。故事里有多少是是非非，故事里有多少非非是是，故事里的事，这是就是不是也是，故事里的事，说不是就不是，是也不是，故事里的事。 说是就是，不是也是，不是也是，说不是就不是，是也不是。 随风往事不随风，它偶然飘落入梦中，前尘多少故事曾翻涌，那夜霜中露正浓。若生离难与他相逢，为死别才能够相认，流水落花比起舞更眷顾我们啊。桥上谁家雨滴暗飞扇，那年他和她手提盏灯，如果殉情这一次听起来太情人，桥上来去走。